OK，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心腹成人主日学。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祝福我们，不只是今天这段时间，也祝福我们未来好几个月每个主日的早晨，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思想你借着我们的先贤赐给我们、我们的信仰的韧性的标准。求你祝福我们这个不只是让我们好像是上了一堂课，而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标准真的是有其所寻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今天是心腹的第二系列成人主义学新的一堂课，所以我们有一些 preliminary， 有一些预设的东西，我们今天会花一些时间讨论。我们主要是用这本中新译的新敏信条，但是如果你手中已经有其他的版本，像林慈信牧师也有翻译一个版本，那个也 OK， 还是。应该可以，它是中英的吗？没有英文哈。OK， 因为我发现不管哪一个版本，那个它的翻译多少都会有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也许我不会注意到。像到第二章的时候，它第一条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至少在新译新敏信条这个版本里面。所以我会试着解释为什么它的翻译并不是非常好。但是 OK， 我觉得你有任何的版本应该都还 OK。这个的好处是它不只是中英对照，它还有它的 proof text， 它直接把那个所谓的引用经文已经列进去。你的那个版本有吗？没有。对，对，它这个比较方便，因为它直接把经文列出来。那等一下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如何使用这些 proof text。其实是有点趣的，就是先贤们他们看 proof text 的态度可能跟我们看这些引用经文的态度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也会影响我们如何使用他们引用的经文。 OK， 你也看到我有列出参考书，其实注释新敏信仰告白或者新敏信仰标准，我们说新敏信仰标准就是说它的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以及小要理问答已经很多了，很多人都有写，也有不少的版本翻译成中文。我觉得有没有新敏信仰告白的注释书是翻译成中文的，你们知道吗？哦，很有趣，我以为至少应该会有一些翻译成中文。我知道小要理问答就有像诚心学道这样子。 OK， OK， 也许之后我们中间会有人会兴起弟兄姐妹要把一些好的新敏信仰告白的注释书翻译成中文。我列出的参考书是有很多可以选择，但是我选一个是现代的，就是最近几年出的，是 Chad Van Dixhorn 博士所出的 Confessing the Faith。 Van Dixhorn 教授他去年也有来台北教书。 OK， 他可以说是现在的学者之中关于新敏信仰标准他大概是首屈一指的学者。 OK， 他花了很多时间把那个当时的会议记录整理出来，然后出了应该是五册还是四册的书。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买。这些原来的当时的会议记录基本上是据说是没有人可以认得出来当时的手机，所以他花了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然后做一下会议记录。为什么会这些会议记录很有意义或者很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当时的先贤们 他们立下这些信仰告白背后的讨论，背后的原因，他中间的他们的考量到底是什么，可以光照我们这个信仰告白背后的动机出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买，它一套是大概$1,050，所以你有兴趣你可以去买。或者据说改革中神学院也有一套，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进，也可以去他的图书馆借。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会这么贵，因为这些第一个学者的书，比较学术性的书通常都会比较贵，那他这个是又是很少人可能很少人会买的，所以他的数量可能也不会很多，但是如果有兴趣的话会非常珍贵。但是幸好他还出了一本叫 Confessing the Faith， 就是我列出的这个参考书，他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注释书，而且我觉得他的这本注释书是深入浅出吗？深入浅出，所以你的英文能力还 OK 的话读它还蛮有帮助的。 OK， 它这本注释书里面它也把所谓的历史的原文的版本列出来，和后来 modern 就是后来现代版的版本列出来，这个也有点趣，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我不太确定这本它用的是哪个版本，就是它的原文之后会这些西敏信仰告白会在不同的时候做一些不同的修正。Anyway， 另外一个是叫做 Reformed Faith by Robert Shaw， 这是18世纪出的书，18还是19世纪 sorry， 我要看一下。他这本书的好处是他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他的确是有一点他比较更深入一点，他用的引用的一些神学概念会更深一点 ，OK， 他用的英文也不尽然是现在的英文，它的好处是它的免费版本很多，如果你要上网去查的话，各式有 PDF 版本，有电子书的版本，都可以下载下来。我自己发觉 Robert Shaw 在许多的注释书里面，他的注释书是蛮有用的，神学的深度也够。另外一个是叫做 Credo Imperative， 是 Carl Truman 博士写的。 Carl Truman 博士当然也是之前的西敏的教授，他现在在另外一个学校任教。这本书它并不是关于直接关于西敏信仰告白，而是他用整本书来解释为什么信仰告白，不管你任性的信仰告白是什么，可能是浸信会的，可能是我们任性的西敏信仰告白，或者是欧陆的 Three Forms of Unity 三个信仰联合告白，是非常重要的，对教会的生活和信徒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重要。他解释用不同的层面来解释为什么任性这件事情不只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 OK， 不只是一个选项。所以这三本书我鼓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OK， 我们先思想一下为什么要有西敏信仰告白，其实是为什么要有任何的信仰告白。之前我们有一些好像团契的时候也有讨论什么是任性，任性不是任性 right， 任性之前在弘恩堂的成人主义学，我记得是今年初我也有花一堂的时间讨论为什么我们需要任性标准。改革中教会的其中一个定义就不是我认为什么是改革中，或者我们要做不一样的改革中。如果一个改革中的教会公开的宣告我们要做不一样的改革中，这其实就是认知他根本就不知道改革中的意义是什么。改革中就是程序，其中一个就是程序先贤所制定出的任性标准 OK， 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信的是一个教会，一个大公教会，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传承使徒教导的教会 OK， 所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那 如果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你就必须定义何为一样，何为你信仰的标准。而每个人，Carl Truman，教授他在他的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其实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公开或私下都有其信仰标准。但是当你说你任性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说我有一个公开的信仰标准。为什么要公开？因为这就告诉人这个教会这一群的信徒他信的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信圣经，但是你如何解释圣经？你的标准在哪里？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任性 （confessional） 任性标准，不外乎就是我如何读圣经。大家都说我们要回归圣经，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你如何读圣经？你的诠释架构为何？这个就非常重要。你是否有个公开的，让大家都可以检视的诠释架构，然后按照这个诠释架构再来评估你的教导是否正确。我不能站在这里跟你讲三位一体啊，圣经中没有这个字眼，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但是你要有一个标准来检视，为什么当有教师或者高阿丹如今站在讲台上讲说三位一体不是很重要，你就不能让他讲道，你就不能让他教导，懂我意思？你需要有一个公开的标准，然后这个是 objective 在你之外，客观的，不是你认为你的领受如何，就你说了就算，OK？我刚到弘恩堂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讨论，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是的，弘恩堂，我们知道它是所谓改革中的教会，但是到底是什么改革中，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觉得那个有什么重要。”但是今天我们你来上这堂课，今天我们在教导这堂课，其实就是我们集体的宣告。很重要，我们要认识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标准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的信仰标准，他说圣经是所有信徒的信仰和生活的准则，OK？但是这个准则你如何？你从哪一个？你怎么去读圣经？你怎么使用这个圣经？你在什么处境之下该怎么样应用经文，这个就需要一个标准，OK？所以改革中并不是一个党派，并不是一个 social club， 而是最终是关乎我们如何读圣经，我们如何认圣经为我们的生活和信仰的最高标准。OK， 我们如何实践圣经来规范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命。OK， 而且熟悉西敏信仰标准、信仰告白、大要理和小要理，其实就是在一个改革中教会里面长老和执事的最低要求。OK， 我们上这堂课其实也是我们的目光已经注目在将来我们要设立这边自己的长老和执事。这个是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都熟悉西敏信仰告白，它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让我们检视不止在我们这边的教导，我们的事工是否有圣经的基础，我们不论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否是合乎我们的信仰告白等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任性教会，其实你很难有一些现在教会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工，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圣经的基础或信仰告白，从中找到基础。也许我们在这堂课里面会有一些例子可以讨论。OK， 关于为什么有信仰告白，我们上课的时候还是会在讨论的时候都会希望会有一些应用，大家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会不断讨论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OK。以前的各位的以前的教会有没有教过信仰告白？ 上过信仰睾丸课的，有的请举手，或者你自己上过任何信仰睾丸都可以。你是上海德堡对不对？海德堡对 ，OK。三峡之前，后来 有上完嘛？就是那个 round 有结束 ，OK， yeah。新敏信仰告白是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解释它的历史背景。如果你要的话，很简单的历史背景，它这边前面有 ，OK。它是英国的国会在十七世纪中的时候，四零年代的时候制定出来的信仰准则、信仰标准，这是改革中长老会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OK。所以你会发现之后讲到教会论的时候，它是延续长老会的教会论来讲，先贤们认为按照圣经的教导，教会应该是如何。但是当时的会议之中也有不占少数的少数，或者非常有影响力的少数，他们并不是任性长老会的制度 ，OK。其实他们在教会论上面，他们是你可以说他们是 independent 独立派的，或者说会众会的，congregationalist。所以之后他们在六零年代末，如果我记得没错，是一七六八年的时候，制立了一个叫做 Savoy Declaration， 是延续了 Savoy 信仰告白。基本上你去看的话，它跟就是延续了新敏信仰告白，但是在教会论上面，跟新敏信仰告白讲的不一样，因为他们认为是改革中的，可是就教会论上面，每一个教会都是最终的主权是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上面就没有所谓的区会。这个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也许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有一些提到。这些 independents 有很多是非常显著的神学家，虽然他们是占少数，譬如说我们时常提到的 Thomas Goodwin 就是其中之一， Philip Nye 是非常有影响力、非常非常厉害的神学家。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算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会更倾向于主教制或者 Episcopal 的制度。我们就简单的讲，他们会认为说 ，OK， 也许我这样讲不是很精准，也许不是主教制，会比较倾向于当时的英国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而当时的英国教会就是主教制。其实我觉得最更背后的动机是，他们会认为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先贤们新敏信仰告白大部分的先贤们会有一点差别。他们简单的讲，他们会认为政府和教会的关系会更加的密切。OK， 这是少数中的少数，这大概是一些背景。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们今天看第一章。我有提到，就是说，麦牧师写的，在这个新译新敏信条里面写有一个写序言，叫做麦序。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因为那里，当然我刚刚讲到了 Credo Imperative， 就是 Carl Truman 讲的，他讲的更完整。但是麦牧师写的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引言，就是告诉你为什么要有信仰告白 ，OK。当然，我觉得我们更加的、更深刻的认识，就是麦牧师写的非常的宝贵，也是我们的借鉴，因为这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当我们说我们任性的时候，当我们在 study 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不是只是 performa， 不是只是有外在的形式。信仰告白之所以有其意义，必须是有一个希腊文的 term 叫 exemino， 出自于真心的。当你说你任性信仰告白的时候，譬如说在一个改革中长老会的制度里面，你在经过考试的时候，牧者的考试的时候，在问你说你是不是真心的任性信仰告白 exemino， 就是你不是只是因为在这个制度里面说你信，那这个真心不真心是圣灵的工作，是你自己的诚实 right？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你是不是真心的认信你自己所说的，或者这本书里面所写的，或者你自己所教导的，跟你如何实践在教会之中有非常大的差别。也就是说，有很多任性改革中的教会，其实他也会说他有心理信仰告白，但是你看他的实践就知道，他的那个任性不是 external， 是只不过是 performa， 只是形式上面有的。这个其实是在对一个教会的生活之中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个信仰告白反而不对你有益，变成你的绊脚石。为什么？它变成一个很好的 crutch， 很好的借口，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哦，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长老会，因为信仰告白说应该有长老会，凡事要听长老会，什么事情都变成一种借口，变成一种委托。可是你没有真正的检视你的事工，你检视你的教导的内容等等，按照这个信仰告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看那个麦序，也会成为我们的借镜。也就是说do 我们应该做他所教导的，我们不应该做他所做的。中文也有什么 do what he teaches or do what I teach but don't do what I do 不要照我的行为，你懂我的意思。但是我们应该言行一致，我基本上要讲的是这个。 OK， 我们今天看第一章。 I hope， 我希望我们很快， 我的意思很快，就是我们不是在神学院上这个课，当然我希望我们的品质比神学院教的品质要好，但是我们不会在每一条上面去花太多时间。我希望可能每一章最多就是花两堂课的时间来上，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这可以帮助我避免我自己讲话讲太多，或者避免这堂课变得好像改革中教会要上信仰告白的课，然后就会变得很 dry 很无聊。我觉得很多很多成人主义学的那个教信仰告白的课都变得很枯燥无味，就变成只是要上课而已。 OK， 我们先思想。其实我有在网站上 po 出来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新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是基本上是圣经论，论圣经 why 为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 Yeah， OK， 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如果你要讲你信什么，我们是信上帝 right？我们是信耶稣，我们为先贤们为什么会把圣经放在第一章，不是直接神论或者基督论放在第一章，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直觉的可能认为那个最中心最中心的主题是上帝，他到底是谁，这是我们信的这个信仰告白应该首要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但是没有，他们第一章是讲圣经。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应该都有读了第一章， 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圣经启示告诉我们所归纳出来的。 启示其实就是关乎启示论，这是认知，若非上帝主动启示我们他自己，我们无从真的 savingly 可以至于得救的认识他。也就是说，在第一章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我这边有列出一个，并没有直接在西敏信仰告白里面列出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教导的，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就是神学，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为什么？神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乎于上帝的。神的学问或者关乎于上帝的知识 Theo 是神 Logy 知识 Theology 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么正统的神学家会更进一步的分析到底什么是关于上帝的知识， 关于上帝知识的最终最终的本质，最终最终的目标，最终最终的原则，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上帝自己，不是别人。上帝的知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你也发现 theology 不只是有上帝，还有一个什么知识， right？ 上帝他存在，但是我们如何认识他，这个就非常重要。所以第二个原则，我们如何认识上帝的原则，按照改革中正统的理解，这个原则是什么？人如何认识上帝，就是圣经。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圣经。圣经并不是只是一本书，关于上帝的书，人写下来，哦，我可以拿来参考，这是上帝他自己的话语，他俯就用人可以懂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直接对我们说话。这不见得是每一位认为有上帝的人会归纳出来的结论。神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同意，如果是神学，它最终的原则和目的必然是关于神或者上帝。但是你要怎么认识上帝，你问不同的人，不见得每个人，甚至不见得每一位基督徒都说原则就一定是圣经。还有什么其他的进入，这跟第一章第一段就有关系了。你还有什么进入可以认识上帝，你觉得除了圣经之外？圣经自己又告诉我创造来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诗篇第十九篇。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又告诉我们说，人看见上帝手中的工作就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先贤们会说，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不只是创造，还有护理，就是关乎他降雨给好人和歹人，都应该，就算你是歹人，就算你不认圣经，你也应该无可推诿，有一位上帝。 OK， 这个叫做所谓的普遍的启示。普遍启示他先贤们并没有用这个字眼，但是人本性的亮光和神的创造与护理之功，都彰显神的良善智慧全能，使人没有否认的借口。 OK，我们看一下这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人本性的亮光，这个是 light of nature， 这个就是翻译上面作者有一些加注了。 light of nature 它并没有说人的 light of nature， 但是 OK， 好，没有错，就是中文有加一个人本性的亮光。Light of nature 还有神的创造和护理之功。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提到，除了圣经之外有一个普遍的启示，借着神的创造和神的护理之功，人无可推诿。但是先贤们其实是在他有更详细的列出来，除了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之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进路是什么？人本性的亮光。也就是说，创造和护理之功，那个是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先贤们按照圣经启示也认知，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如果是人的话，上帝就已经把那个亮光放在你的心里面。 OK， 你已经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虽然堕落之后这个形象遭到破坏，但是你仍然有亮光叫你无可推诿。所以保罗会说，外邦人就算没有律法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或善或恶来做出评估。所以人本身在内在就有亮光，在外在上帝的创造和护理都叫人无可推诿，叫人认出有一位上帝。但是这个不够，为什么不够？这都我们都说是普遍的启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普遍启示都是关乎大自然，但是按照先贤的理解，普遍启示不只是关乎大自然或者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之功，也是关乎人的本性。你是人，你就应该认出有一位上帝。 OK， 这个都是普遍的启示。但是 先贤们基本上说这个不够，普遍启示还不够，就什么标准上来说还不够呢？在救赎上面，你可以认一位有上帝，但是你无法认，你甚至可以认某种程度认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有善良智慧和全能的上帝，但是你无法知道就你自己心里本身的亮光，自己的推理等等，和你看大自然，你不知道他怎么样拯救你。或者换另外一个方法来说，你不知道你要如何达到上帝创造你要达到最终的目的，或者用粗俗一点的话，你不知道要如何上天堂。你光凭着你自己的推理能力，你没有办法来到十字架。OK， 你没有办法。OK， 但是神却乐意。有关于神的指示，旨意和知识，神乐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给他自己的谁？教会 ，right？ 这我们还在第一章第一段第一节 1.1， 向教会宣布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关乎我们刚刚说到普遍启示，这边是关乎什么？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这个就是神他自己主动 special revelation， 他这边讲是给谁的？多次多方启示给谁？自己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指什么？教会这个字在使徒行传才第一次出现 ，right？ 但是之前有没有教会？按照先贤的理解。当希伯来书，这个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的出、他们的引用的经文，他们用的字句是出于希伯来书第一章嘛，神多次多方借着他的先知向人启示，教会也就表示在先贤的认知之中，旧约有没有教会？有教会。其实在启示啊，不是使徒行传里面你就看得出来，中文翻译成在旷斯蒂凡的那篇讲道里面，他说在旷野中的会众，那个会众其实希腊文就是 Iglesia 的就是教会，也就是说教会在先贤的认知之中就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是教会，上帝所拣选的子民，特别赐给他们律法，赐给他们摩西五经，赐给他们对以色列人不断的差派先知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上帝的旨意为何。OK， 所以 special revelation 特别是赐给上帝他子民的。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我问大家普遍启示和特别启示的差别在哪里，大家会怎么说？OK， 但是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怎么给？OK， 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或者我们说圣经是特殊启示，但是特殊启示只有圣经吗？你看他第一章， 不是 多方多次，对不对？那个时候多方多次的意思是什么？借着先知，有的时候是直接向你宣告，有的时候是借着异象，有的时候是借着梦 ，right？这些都是特殊启示，神特别将他的旨意，有的时候是给某一个人，有的时候是给一群人，有的时候是给某个人，叫那个人再去告诉上帝的子民。可是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差别，除了我们知道他对象特别是不一样，还有什么？就是他的方式是不一样，是上帝他除了主动的创造世界，主动的赐给所有的人护理，赐给所有的人下雨给好人歹人等等，他特别主动的在对某一些人说话， OK， 这就是特别启示。OK， 大概是这么说。那特别启示，刚才大家有讲到是圣经，圣经是特别启示，但是我们也认知特别启示的方式不只限制于圣经。但是我们现在会说什么？按照新民信仰告白第一条，第一章第一条，为了要保存能够和传扬真理，为要能够坚固和安慰教会，好让他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旦和世界的诡计，他就使全部的启示都写成书。 OK， inscripturated revelation， 把 special revelation 全部多方多次，现在是借着他儿子晓谕世界，晓谕世人。 OK， 也就是说曾经是多方多次，最终是集中在他儿子，也指向他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先贤们又说这全部的启示都被写成书。 OK， 就是这本圣经。所以最后一句，它就成为最必要的书，因为没有它，你没有其他的进路可以得到得救的必要的知识。 OK， 因为以前那些向人启示神旨意的方式已经停止了。这个是在讲什么？你们觉得？ 就是现在唯一启示的方式就是 这个圣经。OK，Yeah，就是唯有透过这本完整全备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得救，我们如何得救，上帝如何拯救我们。OK， 没有其他的启示方式，没有人可以说我领受了上帝启示，上帝告诉我。我们现在要到什么山上去逃难，避开什么世界末日等等，这些都停止了，没有了。 OK， 因为最终是集中在他儿子身上，而他儿子又差派他的圣灵叫他的使徒们想起他所教导他们的一切话，然后这些使徒们再写下来，写成圣经，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 So 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约翰欧文我也把它写下来。约翰欧文他没有参与，那时候还太年轻，他没有参与西敏信仰告白，可是他的这句话其实是蛮有名的，有点浓缩了这个逻辑，就是西敏信仰告白第一条，第一章第一条最后这句话的逻辑。他说如果有一些其他的领受，在圣经之外的领受，你个人的领受，我这边有一段英文是从那个Van Dixhorn 那本书里面截录下来的。他讲到这个背景，第一章第一条最后一句话的这个背景，当时先贤们为什么会写下这句话，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当时也有一些叫做所谓的 enthusiasts， 就是热心者，他们会说我领受了上帝给我看到梦，然后我告诉你们，然后他们会有一些 spiritualist 的 meeting， 然后就说我有一些个人的领受等等等等。约翰欧文就这个现象，当时的现象说，如果有人领受的启示是不同于圣经的，那一定是错误的。如果有人领受的启示是跟圣经是一样的，那就是多余的。懂我意思吗？所以他的这个他的就是约翰欧文有很多这一类的很 pithy 的格言，基本上就是浓缩了为什么会有最后这一句，就是说将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二节的教导按照合理和必要的推论延伸出来，让我们看出现在上帝在他的救赎历史之中已经不再用其他的方式，既然他已经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其他的方式都已经停止了。 OK， 哇、wow, sorry，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就讨论到第一章第一节，其他我们下礼拜再讨论。好，第一章第一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圣经前的呈现的方式不同，那图片形式的两个进度是一直都没有改变吗？ 嗯，就是上帝已经创造了，可是上帝仍然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世界，仍然在护理这个世界，而人看到他创造的工作和上帝的护理的工作，就叫人无可推诿。不管你信不信基督教，你都无可推诿。如果你否认有上帝的话，你是否认你的本性，你也是看到证据，然后你等于是在睁眼说瞎话。按照罗马书一章的，基本上是叫人无可推诿。如果你推诿的话，那个不是大自然有问题，而是你自己本身因为罪性的关系，让你认不出来有一位上帝。Okay. 我这边有个题外问题，我们都可以认知，如果你要得救，你必须要有特殊启示，就是要有上帝的话语，这个是在大自然之外的特殊的启示，你才知道上帝怎么拯救你，你才知道你要信的是什么。 OK， 那这题外话题就是，那么亚当呢，在他堕落之前需要特殊启示吗？ Special Revelation。 也就是说，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是否仍然需要特殊启示？我们都会说，我们大家都会认知，就是人因为犯了罪，就算我看到上帝手中的工作，看到大自然让我无可推诿，我还是无法真正的认识他或有份于他。我们大部分都会关乎就是我们人的罪的问题。刚阿宝问的问题延伸出来讨论的，就是有些人会否认，我们都会说因为你是罪人，你本来就认不出来，除非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需要有一个特殊启示，让你知道上帝如何在历史之中施行他的救赎之功。但是如果人没有堕落，人性没有遭到罪的破坏，是否仍然需要特殊启示？还是按照没有破坏的那个理性或者认知或者本性，我就可以有份于上帝，或者我就可以上天堂，达到上帝创造我应该达到最终的目的？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嗯，嗯 ，Yeah， 这就是我问的问题。Yeah，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 ，Right？ 这是在堕落前还堕落后？堕落前，你只要记得人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才堕落。创世纪第二章，嗯。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都是关乎什么？上帝如何创造了世界和创造了人、right? 上帝创造的工作，然后他怎么样？在第二章第几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特殊启示？在堕落之前就有特殊启示，十六节十七节 right？ 十六十七节，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或者之后下来，要生养众多，管理大地，这些都是上帝需要告诉人你应当如何行。但是特别十六十七节，这个是在大自然之外，亚当当时如果没有这个命令的话，就没有什么所谓可吃不可以吃的。所以上帝必须告诉亚当，或者按照上帝他自己就是选了一棵树，这棵树的果子你就是不能吃，不是因为这棵树本身有什么有毒或者怎么样，是因为上帝特殊的 positive。 之后我们会讲到一个这个叫做使命，现实的命令。Anyway， 之后我们会讲到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指定这个作为一个记号，你就是不能吃。可是有另外一棵树，如果你全然顺服，吃了那生命树的果子，你应该就是得到，我本来创造你，你最终应该得到的目的，就是永生。永生不外乎就是享有与上帝 不会断绝的团契和相交。换另外一句话来说，你要达到你最终的目的，你要上到天堂，或者你要想到那荣福之观，你需要有特殊启示。上帝需要告诉人，上帝创造人的本质就是他还是需要你，还是需要领受上帝的特殊启示，你才能够达到你最终的目的。堕落前和堕落后都是如此。 OK， 这个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开始分辨什么是特殊启示，什么是普遍启示。Sorry， 所以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学习，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教那个这个课程，所以希望以后会越来越顺。我大概比较能够抓住大概一堂课的内容的进度速度到底是多少。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关于第一课，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新民信仰告白的第一章是讲到启示论或者圣经论？就是认知，若非有上帝的启示，我们无从 savingly 得救的认识上帝。我们都知道最终的那个目的是上帝，但是你要认识上帝，我们是人，我们需要有其启示论，或者换用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知识论 epistemology。你要如何认识上帝 ？OK， 好，我们花五分钟的时间，大家一起开口祷告，为自己祷告，为今天的敬拜祷告。请大家轮流祷告。我请钟亮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就是大约五分钟之后。